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767集，暗算。殷侯伸手给展昭，展昭顺势一握自家外公的手，鲛人已经到了如意身边蹲下，用刚才跟殷侯一样的动作按住如意的头部，之后如意的情况一点点的稳定了下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如意的脸色恢复正常，殷侯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 差不多了。 展昭松开了手，鲛人将如意的头轻轻放下，站了起来。公孙狐疑地去按如意的脉搏，随后惊讶地张大了嘴， 经脉接上了，然后血脉也通了，奇迹啊， 这什么功法？ 只是老鬼用强大的内力从那丫鬟的经络里过了一遍，将阻塞都打通了，然后经脉也因为内劲而复位了，这是治疗寒冰内力造成伤害的唯一方法。 众人都明白了，原来如此，殷侯老跟天尊在一块儿，估计这世上能治这种伤的只有殷侯一个人。 昭，问问那鲛人有没有拿到什么东西。 拿到什么？ 白玉堂看鲛人，就见鲛人忽然伸手到白玉堂和展昭眼前，摊开手，只见他手掌之中有十来枚细如牛毛的金色细针。展昭愣了愣，随后立刻脸色不善看殷侯， 伤如意的人想暗算你， 所以说这鲛人实在是管用。 哎呦，这么恶毒的招啊。 公孙站了起来，拿着一个小盒子出来，将那些牛毛针都收起，摇了摇头， 如果随着内力进入咽喉经脉，那就糟糕了。 你刚才不是一开始不会有别的进去了吧？ 你外公哪有那么没用。 展昭还是不放心，捧着咽喉的手仔细看。公孙又给如意诊疗了一下，他的情况就好转了。公孙长出了一口气，随后丫头睁开眼睛，双眼茫然地望着上方。南宫季走到如意身旁，蹲下叫她。如意疑惑，左右看，似乎觉得全身疼。 南宫大人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是去给娘娘拿莲子羹。我走到院子附近的时候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折了一口，然后我就在这里了。 如意这会儿也注意到四周围都是开封府的人，连赵真都在，于是更是一头雾水。公孙说如意情况无大碍，但是要卧床休息至少2个月，慢慢将养。赵真就命人将如意抬去庞飞那里。其实庞飞刚才睡了个午觉，想给香香弄点莲子羹吃，让如意去取，谁知他去了好久都不回来，最近皇宫又闹鬼不太平，所以庞飞早就叫侍卫去寻找了，找了半天没找见，这会儿正着急呢。等这一遭骚乱结束，天已接近傍晚了，众人心中疑团重重，一方面鲛人的事情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，另一方面如意的出现显然是有人知道他们来，于是设计陷害，而且目标是殷侯。可是四周围防守严密，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进来？话又说回来，这四海殿好几层，第一层陷害殷侯，谁知道第二层第三层有没有陷阱陷害别人呢？赵普还想上去看看，但是邹良和欧阳少征伸手拦住他。赵普嫌弃地看两人，觉得他们多事儿。南宫和歌清以及几个侍卫已经挡在了赵真身前，意思明显，不宜冒险。 朕想上去看看。 皇上，社稷为重。 南宫阻止赵真前行，赵真就瞪他。南宫和几个侍卫单膝跪地，伸手抽刀架自己的脖子，动作那个娴熟啊。众人都有些哭笑不得，看来赵真这安分皇帝也并非是天性使然。赵真来气， 欧阳少征和邹良都看着赵普。 你不是也要跟我们用这招吧？ 赵普刚想说话，公孙看他，然后对他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你要是非要上去冒险不说，赵真也一定会跟上去，江山为重，这种时候不要小孩子气。赵普眨了眨眼，搔搔头，回头看赵真， 算了算了，查清楚再说。 南宫和几个侍卫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赵普，九王爷竟然妥协了。赵真也惊讶地看赵普，邹良和欧阳狐疑地回头看公孙。 小四子，我们下次再来吧。 小四子点点头，正好他肚子都饿了，而且每次有病危的人在公孙手上得救，小家伙都是很开心的，更何况如意还是他的好朋友，他觉得应该庆祝下。于是小四子搂着公孙的脖子， 爹爹，我们去吃饭吧。 去太白居吧。 赵普笑嘻嘻从公孙手里接过小四子，拉着公孙出门，然后还回头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众人， 你们去不去啊？ 众人机械地点了点头。赵真对四海殿的兴趣此时已经完全转移到了赵普这边，于是对南宫摆摆手， 收刀收刀。 南宫等人赶忙收了刀站了起来，赵真拽住邹良和欧阳少征， 九叔不大对劲啊。 看出来了，以前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。 赵真跟出去看究竟了，展昭则看白玉堂， 还上不上去啊？ 不了，四海殿本来就机关重重，对方显然有准备，不宜冒险。而且 说着，白玉堂指了指右手边的楼梯， 上去的楼梯只有右边一条，没有左边的。 危险在右边？ 不知道所指，不过不宜贸然进去。我想等外公来了，问清楚鲛人的事情再说。 展昭点头，也表示同意。他此时在意的早就不是四海殿里有什么秘密以及谁的鬼魂了，而是有人暗算阴侯，这是触他逆鳞的事儿，不可原谅。众人撇下赵真和一众侍卫出了皇宫。赵真本来想趁着穿了一身便服也跟出来，不过侍卫们又要抹脖子，于是气得赵真赌气不肯吃饭。南宫只好跟众人一起跑去太白居，一方面听听众人吃饭时候的讨论，好回去跟赵真说，顺便给他带点太白居的好菜回宫，毕竟是大老板，万一真生气，他日子可不好过了。南宫倒是想起来，小时候有一回赵真也是被他们惹急了，很生气，于是让一大班侍卫穿着裙子跳了半个时辰的扭腰舞，他才消气。想起那一段，南宫就一个冷战，想着赶紧买点好吃的给赵真哄好了，免得被折磨，实在不行只好跑去求香香小公主救命了。南宫是不知道，这会儿赵真正在花园里气鼓鼓地抱着香香。 哼，父皇一会儿让南宫他们跳舞给你看。 香香乐呵呵拍着小手，超开心。到了太白居，还没上楼就见小六子苦哈哈从二楼下来，看到众人赶忙喊， 哎，展大人，你们来得正好，一会姐姐吃霸王餐不给钱。 姐姐？ 众人听着都新鲜，这年头还有大姑娘跑来吃饭不给钱的。 小二，那个三杯醉再给我来三坛子。 这时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众人都愣了愣，这声音好耳熟，而白玉堂已经跑了上去，小六子一脸见鬼了的样子。 好可怕的酒量，竟然喝了一坛子三杯醉，连脸都没红。 天尊一听到三杯醉就往楼上窜，阴侯也摇着头上楼。众人到了二楼，就见桌边白玉堂正帮忙付钱，掌柜的乐呵呵的。 哦，原来是五爷的姑姑呀。 再一看，就见白玉堂身旁一个美人正拿着个鸡腿对众人招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可不就是白玉堂的疯姑姑陆灵儿吗？ 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 展昭走了过去， 陆灵儿塞了一个四喜丸子到展昭嘴里，笑眯眯看他。 哼，爹爹带我来的。 外公到了。 白腾有些惊讶，根本不可能这么快，只能说他外公和风姑姑早就出门了。 我们刚到，他说去开封府找你，让我先吃饭。 陆灵儿说着一指楼外，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陆天寒正好走到太白居楼下，扬起脸，显然也看到众人了，一闪身上了二楼。 外公，我刚派人去找你。 陆天寒点了点头，对白玉堂摆了摆手，随后转眼看天尊和殷侯他们几个，众人都感觉到陆天寒貌似心情不佳。天尊望天，殷侯和吴沙想着不会打起来吧，万一打起来白玉堂可惨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只是陆天寒的怒气似乎并不是冲着天尊来的，他扫视了一圈之后问了一句， 那疯子呢？ 疯子？ 他趁我不在到我极北冰原岛捣乱，偷了东西不说，还留了几个又大又丑的刺在我山庄门口。 陆天寒抬手一拍桌子，众人就见一把雪白的长刀被放在了桌子上，刀下的桌面刷啦一下冻住一大片，可见老爷子的怒气。白玉堂也惊讶了，他外公连雪岭刀都拿出来了，这是要砍人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